的表情都是一样的美丽，我为你动心，他离你太近，我的爱从何说起？我虽然没表明，爱却很肯定，不相信你看不清。你别急着离去，别故作平静，别让我们爱得冷冰冰。我听见心中一往情深的告白，深深说着爱你深似海，看见自己一厢情愿的无奈，你别把心关起来，寂寞的真爱，孤独的告白，有谁听见我对你的爱？相爱却别离，别离又相遇，谁说这不是命运？我依然爱着你，但你的眼里有着感情却也有距离。我听见心中一往情深的告白，深深说着爱你深似海，看见自己一厢情愿的无奈，你别把心关起来，寂寞的真爱，孤独的告白，有谁听见我对你的爱？我听见心中一往情深的告白，深深说着爱人别走开，看见幸福擦身而过的无奈，恨不能够再重来，寂寞的真爱，孤独的告白，有谁听见我对你的爱？站在大雨里，看着你离开，怎么对你告白？